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是黑胶集市。其实呢，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位嘉宾我们就约好了，可是呢，由于是赶上了清明节，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也是放在了这个周五来送给大家。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总编高毅先生，欢迎高毅。 哎，大家好。哎，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人物，其实也是在今年有着一个特殊年份，就是指挥帝王卡拉扬。 卡拉扬，那个卡拉扬是1908年诞生的。其实今年我们都知道，今年是那个德彪西，逝世的一个纪念啊。但是1908年的时候，其实德彪西才46岁，活得正欢实的时候。其实卡拉扬他的职业生涯，包括他的整个的生命周期，也是跟20世纪整个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没错，那卡拉扬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留下过很多很多非常经典的唱片。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其实也是这些经典唱片当中高毅特别为我们挑选的。我觉得每一段可能都会有着特殊的节点或者是故事吧。 对，其实我们今天呢，因为大家其实平常听到的卡拉扬唱片或者手边可以取得资源也非常非常多，那么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呢，有他比较早期的录音，50-60年代的、70-80年代的，这些录音其实都有相应的黑胶的版本，然后后来也有数字母带重新处理的版本，那么还有到了80年代以后就全面的数字的录音技术的版本，然后包括后来的 DJ 引以为豪的 4D 录音的版本，我们今天其实都会涉猎。 嗯， 那么我想先从一首曲子开始啊，这是一个1973年的一个录音。那么这首曲子呢，其实非常有代表，它是当时奥匈帝国军乐团的指挥叫约瑟夫·弗朗茨·瓦格纳，那不是那位非常伟大的歌剧作曲家瓦格纳，另一位瓦格纳，这是奥地利的瓦格纳。那么他是一位军乐团的指挥，他做的一首曲子叫《双鹰旗下进行曲》。那么这首曲子呢，其实确实从曲调上面啊非常激昂，旋律也非常优美，卡拉扬本人呢也非常喜欢这首曲子，所以呢和柏林爱乐室内乐团在1973年的时候特别录制了这首曲子。那么这个作曲家呢，其实也值得多说两句啊，当时还是奥匈帝国。这位瓦格纳一生呢，差不多做的进行曲有400多首，号称当时的进行曲之王，也是当时非常非常受公众和皇室器重的一位作曲家。那么这个曲名叫《双鹰旗下进行曲》，也是当时奥匈帝国的他们的算是他们的国旗，一只鹰，然后有2只头。但是这个形象呢，其实最早是继承自神圣罗马帝国，就是当时更大版图的德奥 还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国家，所以呢这个曲子本身也是充满了，我们听起来好像充满了那个时代非常自信洋溢着热情，然后又充满了这个国家和民族他们对于自己的一种音乐上的自信。那么在卡拉扬的盔下，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听到那种精准的乐队表现。我们想先从这首曲子开始今天大家的卡拉扬之旅。 刚才听到的这段音乐呢，是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室内乐团一起来录制的，1973年录制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瓦格纳的双鹰旗下进行曲。那在卡拉扬他的一生当中，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特别直接的一个关联，就是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因为他们实在是觉得是一辈子很多都捆绑在一起的一个关系。 对，他们合作应该也是超过30个年头了。我觉得也恰好说明了。这是一个互相的说明啊。首先说明这个柏林爱乐团是从那个时刻起就变成了世界顶尖级的乐团，特别是在卡拉扬的麾下。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卡拉扬本身这个无懈可击的、无可争议的这个所谓指挥界帝王 这样一个位置，无论是他对艺术的理解，他精湛的指挥技法，他对乐队的训练，然后他敏锐的听觉，以及他这个超凡的记忆力，所有的这些都集于一身。然后和柏林爱乐这30年合作期间，特别是这其中又有德意志唱片公司，他们从1959年开始就录制了唱片，应该是一共录制了有300多张唱片。然后呢，当然我们大家乐迷心中熟悉的那个大套卡拉扬环球大套 DJ 大套可能是收录了240张啊，并没有收录那么全，但是呢还有很多乐迷之间也在不断的挖掘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的很多录音，因为确实每一份录音只要是真正的录音制品而不是一个现场留存的话，它基本上还是能保证非常好的质量，无论是从这个演奏还是从这个录音品质来说。 嗯，那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些音乐里面所挑选的这些段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多录音里面会选择大概今天也就10几段这些录音呢？比如说下面那段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今天所挑选的呢，我觉得可能属于大家平常在卡拉扬的所有的录音作品之中并不是那么凸显那么有亮点的录音，但是呢我个人又觉得这些录音的确是非常有特点的，也是能代表卡拉扬指挥艺术的。而且呢像很多乐迷津津乐道的像卡拉扬的布鲁克纳然后马勒第九这些，我觉得大家平常听到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想引述的想给大家放的这些录音呢，也的确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卡拉扬这个精致的指挥的艺术的一个侧面的写实。那么下面为大家带来这个录音来自于卡拉扬一生唯一一次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是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现场的录音。那么这场音乐会呢也确实在很多乐迷的心目中是非常经典的，特别是喜爱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乐迷心目中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那么卡拉扬呢作为一个奥地利人他也是对奥地利的这些音乐传统，包括圆舞曲啊、波尔卡啊、加洛普啊、和施特劳斯家族的这些作品也是耳熟能详。特别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可爱安娜波尔卡。这个所谓的可爱安娜呢，指的就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妈妈。特别巧的是在这场音乐会上还有另外一个曲目叫安娜波尔卡，来自于小约翰施特劳斯，就是父子俩各自为这位女性写了一首曲子，可见他在家的地位和在乐迷心目中的地位啊，因为我们因为这个事件知道了这位安娜女士。那么所以我们也来听一下老约翰施特劳斯这首非常好听的可爱安娜波尔卡。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老约翰施特劳斯他的可爱的安娜波尔卡，这是在卡拉扬和维也纳爱乐团在1987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录音。其实刚才的那一小段这个间歇呀、啊、其实比我们听到的还要长一些 啊。对，其实这个曲子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下，我们刚才说的1987年的维也纳新年会的实况看一下或者听一下。其实这个曲子很有意思啊，它结尾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假终止，然后其实就是没有真正结束，然后又拖了那么两三秒钟，然后真正的结尾才响起来。但是每次演的时候呢维也纳听众都心知肚明，所以就等着最后那一下，然后他们开始鼓掌这个结尾写得很俏皮啊，然后也确实是很有意思，然后那个卡拉扬本人也很喜欢这个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波尔卡这种形式，包括加洛普，恰恰是老约翰施特劳斯非常擅长的领域。那么我们都知道，小约翰施特劳斯是圆舞曲之王，那么老约翰施特劳斯呢，他的擅长就在于这种加洛普、进行曲和波尔卡。特别是你要把它演奏的非常具有这个奥地利气质、维也纳气质，这个真的是需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久或者土生土长。奥地利指挥像维也纳，像卡拉扬，他出生在萨尔斯堡，那么就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那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聆听今天我们的嘉宾高毅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卡拉扬指挥的音乐，因为在4月5号正好是卡拉扬他的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那今天我们也做一个卡拉扬专辑，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 锦玉金香花展4月上旬拉开帷幕，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及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黑胶集市呢是一个特殊时间，我们要纪念一位指挥界帝王啊。当然了，这样说完之后肯定有一个特质，就是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卡拉扬。在4月5号是卡拉扬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是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总编高毅先生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向大家推荐的在这个日子来聆听的卡拉扬指挥的音乐。 大家好。 那下半时段，那在这里我们要来聆听的这一段音乐是哪位作曲家的哪部作品呢？ 其实这部作品这一套作品大家其实应该相对比较熟悉，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那么卡拉扬也是多次指挥这部作品，特别是1981年和柏林爱乐的这个版本，确实我觉得也是非常堪称经典的。因为这个作品本身需要非常庞大的乐队编制，基本上我们今天说是一个三管编制，还用到了一些不太常用的乐器，比如低音长笛啊、低音双簧管，然后还要用到管风琴，还需要用到两组女声三声部的合唱。那么其实这个作品上演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因为需要的乐队规模太大了。但是呢，这样的作品又特别彰显指挥对于乐队的一个控制，所以呢，我们也不从大家太熟悉的那个木星开始，我们从行星组曲里面的天王星这个乐章来让大家聆听卡拉扬的指挥艺术。那么这个乐章呢，也是从头开始就一直不停地变换乐器，变换乐器组合，整个的这个乐章充满了一种魔术般的，就像它的标题一样，魔术使者，也充满了一种魔术般的色彩变化，特别能彰显一个指挥对于乐队的那种精妙的控制力。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那这个录音呢是来自于1981年，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

哎，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上半时段这样的话题，就是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你所挑选的卡拉扬指挥的这些经典的作品。下半时段第一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哎，下半时段第一首呢，我觉得还是给大家听一首，真的是卡拉扬作品之中，卡拉扬录音作品之中非常非常经典的，因为我们知道卡拉扬不仅是一个指挥，那么其实他对于录制唱片的整个环节都要插手，都要掌控，他自己对于录音也非常懂，那本身是学工程的。那么现在留存下来这个版本呢，其实是一个 4D 录音。就什么叫 4D 录音呢？就是大家经常在买 CD 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三个 DDD， 这是指的这个唱片的录制环节，然后包括混音环节和母带处置环节，就是包括最后灌制，是全部是数字的，所以每个 D 都代表数字，这是三个 D。 那么后来呢，这个德意志唱片公司又发明出一种 4D 录音技术，就是在话筒录到声音之后马上就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数字信号直接传送进调音台和设备。那么这个多了一个 D， 就是把原来在话筒和调音台之间这个传输过程中所可能造成的失真噪音尽可能小的隔离掉了，而且呢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在数字状态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科技了。那么这样处置的声音呢，就是可以达到这个频响范围非常宽广，因为它是由这个采样率决定的，然后这个动态范围也很大，它是由比特数决定的。目前卡拉扬的很多录音后来都采用这种 4D 录音，那么无论是从这个当时卡拉扬对于乐队的掌控这种炉火纯青的表现来说，还是从这个 4D 录音技术本身所焕发出的这种光彩来说，我觉得确实都是卡拉扬录音制品之中非常非常值得一提的。比如说我们下面要听的卡拉扬与柏林爱乐这个版本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洛埃第二组曲，我们听到的是大家还是相对比较熟悉的破晓，就是这个时候达芙妮克洛埃在一个岛上，然后太阳冉冉升起，小鸟也在叫，水汽弥漫，然后仙女们也开始聚集，大家听到的这一段是在海上日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其中这个乐队编制呢也是非常的，乐队编制本身非常大，所以大家听到的声音细节包括整个乐队的规模在 4D 录音下，我觉得可以达到一种纤毫毕现的体现。 方其实就他本身来讲，他特别特别的重视和热衷于录音啊，还有视频的存留啊，演就是还有他自己会导演一些东西。 对对对，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天生要求比较高的人，包括那个他自己的录音，然后包括拍摄贝多芬，录制贝多芬交响曲的时候他自己的这个影像，那么这个镜头怎么放，光怎么摆，其实都是非常讲究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多的卡拉扬的影像里面，那头银发，然后光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角度，其实应该是在指挥的右上方，有一束最强烈的光，这个都是卡拉扬当年自己定的，所以拍摄下来会给他有留下一个非常俊俏的、非常硬朗的一个外形，包括录音品质上，他也是自己反复斟酌，因为他自己既是指挥者，又是最后可能是混音和母带的最后一个总监制。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达芙妮·克莱埃，这个本身也是应该说是拉威尔所有作品里面写的最漂亮的管弦乐，也是演奏起来难度最大的，也是最彰显乐队的功力的。那么下面想让大家再欣赏一段理查·施特劳斯的《唐吉诃德》。那么这个作品呢，可能有的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因为这属于1985年卡拉扬与柏林爱乐非常经典的一个录音版本。那么这个作品本身呢，也是理查·施特劳斯在1897年，就是在19世纪末所写的晚期浪漫主义大型管弦乐，采用了一个三管编制，乐队也是非常庞大。然后这个曲子呢，也是所谓幻想曲风格的乐队变奏曲，也可以看作一个大提琴协奏曲。所以整个的乐器法，包括里面乐队的组合、乐器的组合和配置来讲，也是演奏难度也非常大。当然听起来很过瘾，比如我们现在想给大家听的是它的第六和第七变奏。那么在第六变奏里面呢，就是主要是叙述这个主仆两人，这两个人遇到了这个相貌比较丑陋的村姑。但是呢，这个唐尼和德呢，他因为一直处于一个幻想中，他幻想中这个村姑好像就是他梦想中的公主一样，这个主题又显得是有一些甜美，但显得又有一些滑稽。当然到了后来，就是这个情节再往下走，就是唐尼和德被这些村姑们所戏弄啊，被蒙住了双眼，坐在一个竹马上面，在屋里面来回狂奔。这个时候大家听到的声音有一个奇怪的乐器，他本来描述的是唐尼和德幻想自己在天空驰骋，所以大家在里面能听到像风一样呼啸的声音，在这个录音里面是可以听得非常清楚的。这个东西其实来自于一个乐器叫风声器。风声器简单的讲呢，就是一个木桶，上面最外面敷的是砂纸和粗糙的纸，然后摇动木桶的时候呢，摩擦发出像风一样呼啸的声音。这个东西最早是用在歌剧演出的时候或者戏剧演出的时候常用的一个乐器。而像马勒、像理查·施特劳斯这样的作曲家，他们本身又身兼指挥，所以他们对于乐器的乐队的配器，对于这种歌剧化的场景处理是非常熟悉的。所以理查·施特劳斯就把这个乐器带入到了他的管弦乐写作之中，包括唐吉诃德，包括他后来那部阿尔卑斯山交响曲，特别是阿尔卑斯山交响曲里面不但用到了风声器，还用到了雷声器，一块大板晃来晃去，模仿这个雷电的声音。所以我们就说回来啊，我们来听这个理查·施特劳斯唐吉诃德的第六编，这个第六变奏和第七变奏。 那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下。 哦，对，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大家听到的这个是公主的主题。 天津驰骋，大家能听到那个呼啸的声音，就是风声器。 关于指挥帝王卡拉扬所留下的录音，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就是到1988年为止，他发行超过1亿张的唱片，大概有700款的录音。那我想呢，会涉及到的音乐家几乎也是覆盖性的哈。 对对对，就是卡拉扬其实一生，他的涉猎面算是非常宽广的。像有的指挥呢，他的涉猎面可能比较窄，切利比达克，那么他可能对于其他的，对于马勒，他基本上不碰。然后俄罗斯的作品呢也基本上碰的比较少，但是像卡拉扬真的是涉猎面非常广，德奥作曲家的勃拉姆斯、门德尔颂、贝多芬不用说了，莫扎特，然后其他作曲家擅长指挥的卡门，这个法国作曲家比才，然后一票这个意大利的歌剧，然后包括俄罗斯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这些其实他的涉猎面真的非常宽广，而且感觉我们从录音数量上面感觉他的一生真的是没有停止过劳碌，基本上就在指挥和录音中度过。 嗯，但他确实也开飞机呢。 啊，对，他的闲暇时光也非常值得一提啊，因为这里面有其实是有很多译文，比如说他喜欢开着他的这个名车，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和林德豪夫山间徜徉，特别是这个时候他也会放着自己指挥的瓦格纳的唱片。包括他自己非常喜欢帆船和飞机，然后呢同样也非常喜欢攀岩，因为这个和历史上他所喜欢的那个作曲家瓦格纳是一样的，瓦格纳就经常徒步在阿尔卑斯山间旅游。那么卡拉扬也是这样，就据说他早年的时候在2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萨尔茨堡攀岩摔下来过，这个是造成一个终生的伤害啊，也是腰部和胳膊都是受伤的，这个事件也困扰了他很久。当然我们也从这个德意志唱片公司所公布的，在他们网站上公布的卡拉扬的50条译文上面也有很多卡拉扬其他的我们所谓的八卦。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我们下面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西贝柳斯的第5交响曲。那么这部作品呢，无论是西贝柳斯自己还是乐界公认的，都是觉得这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至少是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他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从1915年完稿之后，一直在不停地改，一直到1919年，可以说臻于完善了。而这位浪漫主义的传人，北欧浪漫主义的传人呢，他本人对于卡拉扬的指挥其实是非常推崇的。他曾经说过，只有卡拉扬的演奏最符合我的心意。那么所以也可见卡拉扬对于西贝柳斯作品，特别是对于西贝柳斯作品的录音，在乐迷心中和在作曲家心中有着怎样一个钦定一般的地位。所以我们也来欣赏一下，这个录音是1965年由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团录制的。